今集呢一集系我第一集嘅 podcast， 我会先同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然后就会讲下呢个 podcast 有关嘅一啲主题同内容。最重要咧系我要先同你讲下咧，我点解要开始做呢个 podcast。你好，欢迎收听 FM 0805，呢度系第二人心。我叫成成，你亦都可以叫我 Philip。我系一个接受咗心脏移植嘅年青人。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很努力地去读书，很努力地去工作，都是为了出人头地，可以属于自己的第二人生。我中学没有毕业，我目前为止都未打过一份全职的工作，不过我已经开始我的第二人生。话说我一出世就有先天性心脏病，虽然我有心脏病，但其实除了我不跑得之外，我和其他小朋友是没什么分别的，一样正常咁样翻学出街，同样都系食得玩得瞓得。只不过我升中五嗰年身体突然之间变差，好快就被确诊为心衰竭。经过超过五年嘅等待，我等到我换心嘅机会。当然最重要感谢嘅人系捐赠者同埋佢嘅屋企人，对佢哋嗰份无私嘅大爱，只有无限嘅感激。我换心前成日都讲嘅一句说话系：我由细到大做咩都系输多赢少。唯一就是从来都没试过在手术台上输过。我亦都真的赢了，我不但只是赢了我第二人生，而且我当时觉得我终于是一个真正励志的人。我由在 ICU 出回去一般病房的时候，我就开始写书，想跟人家分享生命、信仰，还有我过去等待换心期间的一些经历，以及我被心衰竭折磨的感受。我是一个很懒的人，而且有很严重的拖延症，不过我本书只是用了我半年时间就已经写完。随着时间一日一日地过去，我第二人生最真实的一面亦开始慢慢浮现。很快我亦开始意识到，所谓的第二人生才是我人生真正的挑战。当知道我还有很多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再面对过去一年多的香港，亲眼去见证一幕又一幕极度震撼难过的画面，我真的没办法接受我本鸡汤书，甚至我觉得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写紧啲乜。本鸡汤书我真的想不到怎么改了。当初我想跟人家分享信仰和分享一个励志的故事，不过我现在只是想记录一下我的第二人生。我都很好奇我这个身心可以给我完成多少件我第一人生的时候想完成的事。所以这个 podcast 除了分享我的第二人生，主要是分享我换心前后的两个世界，和现在的日常点滴。我还很希望可以做到一个访谈节目，暂时叫做成成 show 吧。我曾经很好彩地有机会接触过电台，而且我一直对电台都有一份特别的情意结，所以如果有机会我都想试下做访谈节目。以上就是我这个 podcast 的内容方向，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个 podcast。下集见，拜拜。